几月份做的？ 去年的12月份开始启动， 又是一个雪季， 对，正好赶上冬天。 冬天啊，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活动，我们的品牌营销都是围绕着滑雪人群在做市场推广。 嗯，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项目，您的一个这个思路到底是这个酒在这中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对，因为我本人本身就是一个啤酒的爱好者， 嗯， 因为确实啊，基本上每天都和朋友去聚会， 嗯， 去 happy 的时候都会喝很多啤酒， 嗯， 但是还是对于目前国内。啊，市场上还是大量充斥着那种工业化的水啤。 嗯， 那对于我们这些都是有运动生活方式的，我们是追求健康的。 嗯， 那我们其实已经无法再去忍受这种工业水啤对我们那种味觉的这种摧残。 嗯， 那我们这种人群恰好又是对啤酒的口感、对它的品质本身要求就很高。 嗯， 那现有的产品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了。 嗯， 我们需要有更好的产品，我们更方便的去买到，并且和我们的人群的。喜好、口感、我们的审美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匹配， 嗯哼 啊，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款产品，那也就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恰好我去参加一个滑雪的活动的时候，当时来源于整个现场的这种氛围、这种场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应该有一个为运动人群打造的一款，带有运动文化标签的一款啤酒，让大家通过喝这个酒，建立一个社交场景，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实现我们的一种社区文化。 嗯哼，嗯，所以这个产品其实是贯穿这个您做这个事情的始终的一个链条，是一个纽带。 对，运动文化是这个啤酒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啊，一个触点。 嗯，这个酒跟其他的这个就我们说这个酒的产品本身，它跟其他的精酿啤酒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其实现在做精酿的这个。品牌也很多， 是 那、可能大部分大家还是在啤酒的文化上去更多去挖掘细分的产品、细分的这个卖点。那我们费雪，我们叫费雪原浆精酿。那么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和别人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化。对，它第一个差异化来源于它的产品，就从原浆代表了新鲜，代表了不过滤，它本身酒体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的酵母。它其实对人的肠胃、对你的消化是有很好的帮助的作用。 嗯， 那么它和传统的精酿啤酒，那么它的技术门槛会更高。你本身精酿，它实际上代表了创始人做酒的一种态度，你必须要有个非常认真的态度，你才配去做精酿。 那成本是不是相应也会高一些？ 会高很多。 嗯 啊，因为我们费雪原浆精酿也是目前国内，就目前我知道的第一款。按照德国1516的一种啤酒酿造法酿造出来的原浆精酿啤酒，所以我们在这个啤酒的酿造上，我们是用全球最高的标准来要求。 其实这个酒啊，就是我觉得好不好喝还得大家试才知道，有机会可以试一下。具体的这个我们聊创业项目啊，就是您待会儿我们肯定会聊到您的这个出身，就是这个项目你是怎么样准备玩这个酒的啊？肯定玩法还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费雪从刚才讲到它的这个品牌的来源是来源于滑雪文化。 滑雪， 那么滑雪文化实际上滑雪的人群在运动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类人。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马拉松的爱好者，你可能会也是一个游泳爱好者，但并不会所有的人都会去玩 滑雪。 但是反过来讲，玩滑雪的人他会同时进行好几项的运动。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人他冬天的时候都在雪场出现，一过了冬天他就会到出现在各个运动场景当中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人群的运营上，我们一定要先抓滑雪人群。 OK， 这个人群在冬天非常集中的出现在我们北 方，同一个场景， 崇礼。 崇 礼有北方十几家最优秀的滑雪场，这些人会在同一个时间点 对 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面。 啊， 这个时候我们去抓这个人群，我们把这个滑雪文化这个标签给它放大，让这些用户通过喝我们的酒建立他自己的一种社交场景。实际上这个啤酒在这个场景当中就带有特别强烈的社交工具的属性了。 所以在刚刚过去这个雪季，费雪是不是也出现在了这个雪道上？ 是的，从我们12月份这个酿酒第一批酿酒的生产开始啊，到春节圣诞，那基本上国内比较知名的我数了一下有18个户外品牌，他们的公司年会、他们的这个晚宴都是选用我们费雪的原浆啤酒作为首选。那么到了这个3月份，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崇礼的滑雪的 旺季末尾了， 开始末尾 了，哎，要末尾了，快收尾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恰好又是很多国内包括国际的这个顶尖的滑雪赛事会在这个时间点很集中的去举办，那我们就打滑雪赛事，因为只有赛事出现的都是顶尖高手，这种顶尖高手他对你产品的这种影响力，他的背书，他是有很大的这个推动力的，所以我们赞助了大概有七八场。 但这种活动不应该有很多已经很成熟顶级的品牌他会介入，你怎么能挤进去的？ 哎，这个说得非常好，在我们费雪做推广的那一月当中，科罗纳他在他在这个富隆雪场，他就同样做了一场活动，他这场活动据公关公司我们侧面了解，大概花费应该在上千万以上了。那其中就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让我也觉得有点小尴尬，就是会有很多的外国的朋友，他们会从雪场出来，由其他的朋友从我们费雪其他的活动场地搬了很多费雪的啤酒到这个滑雪场的门口，很多外国的朋友从这个音乐会的现场出来以后在门口喝我费雪的啤酒，然后有人给我通报说你今天是去砸场的吗，我说我真没有。说明一个什么，就是费雪无论从我们打的这个滑雪文化上，还是从我们啤酒的这个口感上，我们都用最短的路径去迎合用户的需求，无论是从他的喝啤酒的需求，还是从他的审美需求，还是从他的从社交上的这个需求，我觉得第一批的我们的试产的这个产品目前来说做到了。 但是十二月份开始做这个品牌啊，开始试生产啊，到三月份雪季将将结束，三个月时间做了这么多活动包括推广，这个对于一个创业项目来说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快的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了。 是我们自己这个团队只有五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一瓶酒啊加一个品牌，那么实际上其他的四位我们的这个同事都是我在做市场的活动当中，在打硬仗的过程当中一个一个的加盟进来的，全都是滑雪的发烧友或者是其他极限运动的爱好者，他们在现场喝到这款酒，听我讲了这个未来费雪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品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全部是主动要加入这个团队，都充满了激情。所以说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我们是一个战斗力非常强的团队。那还有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费雪无论出现在哪，我们赞助赛事也好，我们参与举办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独立做一些活动也好，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把自己的产品也好，自己的服务，我们链接别人，在活动在赛事上。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3到4级，温度也是一天比一天更高了，所以提醒您出门注意做好防护措施。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 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伴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活动，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因为我们背后有太多的朋友，太多的品牌商在支持我们。 刚刚大概了解了您这个项目，应该说在过去几个月，4个多月、5个月时间， 不到5个月吧， 对，它的一个诞生过程啊。 对， 听起来您应该不是一个这个第一次创业者了，所以之前的这个大概的创业经历的介绍 是我应该算是一个这个创业老炮了，10多年了。 对 啊，从最早我是北京最早一批开户外店的从业人员， 户外店 最早一批啊，1997年末1998年，跟三夫 那个时候户外 三文特啊，那基本上那个时候你 没小众人群玩的， 那一定是你心怀的巨大的这个户外的情节和梦想的人，你才可能去开一家户外店。 是的， 真的是不挣钱啊！开户外店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挣钱。那可能我也没有做好，没坚持下来，做了2年多吧，那就选择了啊做体育设备。 体育设备， 那 生产吧？ 我不生产，代理。 代理 啊，当时代理像韩国的射箭的设备。 Okay。 一些登山包，还有一些度假村里的这个拓展，因为它需要一些攀岩， 明白 啊，需要一些 设施 啊，设施类的东西，比如模拟的高尔夫， 对 啊，这种东西。也就是说，有大概8年到9年的时间吧，一直都是在从事跟户外运动、体育甚至是度假相关的工作。那么到了2007年往后，那就更多的去做跟互联网和电商品牌策划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多一些了啊。直到2014年的时候，我上一个创业项目是一个家居电商的项目。 家居电商， 家居啊，就是生活家居啊，主要是在厨房里的生活家居。那当时我们在国内10几个大的这个电商平台全部都是开旗舰店，当时做的业务很重，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库存、自己做售后服务、自己去啊去找流量，那所有电商平台都我们自己团队在运营，当然业务做得非常非常重。加上我们做的这个厨房类的这个家居，它实际上是非常需要你在线下有你的体验店配合，线上线上要打通，这么去做效果会最好。单纯的拿厨房家居在电商平台跟别人打价格战很吃亏，所以当时方向运营方向选择错了，产品是没问题的，但是运营方案选择的不太好。所以2014年底的时候呢，我就放弃了，要转型。那时候加入黑马会，要跟着黑马会学习如何基于真正基于互联网去创业。当时我们干的电商实际上已经是传统行业了，所以 太重了。 对，非常重。所以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业，那完全是新的一套方法论，跟你之前的电商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头开始学习，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光学习，就你学到的东西，是不是适合你自己？啊，你必须要去验证它。当你开始创业的时候，这应该是一套正确的、成熟的理论基础加方法论加实战。那么在这之前，如何去验证？那么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就现在我们众筹这个咖啡馆的那个创始人，他当时也是想基于一个户外运动的主题餐厅做一个升级， 也是做一个场景。 对，我们俩很多想法不谋而合，大家的目标很贴近，那么不如把两个人的梦想合成一个。那 OK， 我说我们做一个众筹咖啡馆，基于户外运动旅行这个圈子这个行业的创始人，我们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圈子，做一个精准的社群，有主题有文化的。那我们发起了一个众筹，众筹门槛还不低呢，1个人10万。那我们的目标呢是要招募到200个股东，现在已经有好几十个了，现在 马上就在望京要落地了，正在装修，这个月底就开业了。 是面向这个黑马内部的还是？ 不，这是我们这个里边的股东就跨越了很多社群了。 OK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一个基于社群和众筹思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现在正在推进过程当中。那么中间又很偶然的认识了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的一个主角，他是一个导演，他是中国第一部户外探险电影的这个导演，这个电影叫《77天》。 77天。 对，这个电影在2014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就拿到了最佳创投大奖。 哦， 今年我们又重新又走了一遍电影节的红毯。 嗯， 应该是在下半年吧，啊，9月份或者10月份的时候就会上院线了。 嗯， 那么在这个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导演是我们咖啡馆的股东， 嗯， 当时我们特别缺一个好的产品，因为咖啡馆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平台。它是个资源，它是一个资源圈， 嗯， 那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带有爆品属性的一个产品让我们去运营它。 嗯， 如何通过一个产品你去链接用户， 嗯， 链接品牌，链释放你的服务，我们要去找到这个中间的链接到底是什么逻辑。所以我们把这个电影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众筹的模式，通过众筹我们招募了一个500位的梦想出品人， 嗯， 落地做了一个社群，非常的精准，绝大多数都是户外品牌的创始人， 嗯 啊，包括做供应链的、做工厂的、做俱乐部的，或者做一些饮食服务的，都是这个生态圈里的， 嗯， 大家一听说众筹一部电影，还是跟 户外有关系、 户外探险有关的，关键是大家这个故事他还知道， 嗯。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啊，就其实都是很多圈内的朋友追了好几年的一个故事， 嗯， 终于有人把它拍成电影了，就大家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我个人实现不了这个梦想， 嗯， 但是今天有人帮大家帮中国的户外人实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梦想，我没有理由不推他一把， 嗯， 不帮他一下， 嗯，不是为了挣钱来的， 一定不是为了挣钱，都是因为大家心里有这个小梦想和情怀。 嗯， 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这个众筹做得非常的顺利，无论是从资金上、从赞助上、从这个装备上，包括我们线下的社群活动， 嗯 啊，目前在整个户外圈算是一个啊带有点标杆这么属性的这么一个案例了， 嗯， 啊，因为在去年前年，我们也带着这个电影，带了这个案例去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去做分享， 嗯， 确实对做户外的人来说很有帮助， 嗯， 它是个真实的案例， 嗯 啊，因为确实。户外行业在整个移动互联网里面它是和移动互联跟得有点慢了，它不像旅游啊， 嗯， 不像什么其他的行业 是 紧密度非常的好， 嗯， 其实户外行业慢了半拍， 跟这个人的玩这个人的这个性格也有关系，是不是？ 对， 人群 和从业人员有关系，因为户外行业的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是从爱好者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都是从爱好者到一个店主啊，然后开始做俱乐部，然后可能慢慢的有了自己想做品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嗯 啊，所以可能跟他的思维模式还是偏传统吧， 嗯，所以因为有这个电影，想再依托这个电影的这个发行去做一个产品，是跟这有关系吗？ 后面的发行我们暂时没有去做， 没介入， 对，但是这部电影的线下的宣发我们会帮助一起来推动。 OK，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一部电影的宣发费用是非常高。打个比方，你要拍的电影1亿， 嗯， 怎么也得拿出3000万到5000万去做宣 发。 嗯，但是对我们这一部户外主题的这个小众电影，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拿这么多钱，因为整个拍摄成本也才几千万。 嗯， 所以我们换一种思维模式，就这个部电影，你如何把它当成一个产品，当成一个工具，用它去链接需要你的人。 嗯， 如果你能帮助他实现他的需要，能够给他价值的话，让他来买单完全是可能的。 嗯， 所以我们为这个电影我们设计了一个自己非常独特的宣发模式，电影的点映会也好，线下宣发也好，传统是基本上就是你去城市包电影院， 嗯 啊，然后请媒体来观影，然后发发通稿啊，然后可能发发车马费， 对， 这是传统的模式，对吧？那我们可能要在这个电影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场景变了，不在电影院里了， 嗯， 我们会在本地化的知名的，比如说啊旅游度假区、名山大川都有可能，露营地啊都没问题，甚至是滑雪场， 嗯， 我们在这个电影会当中，我们把户外的啤酒节、户外的音乐节、美食节、 旅游推介会，甚至是论坛，我们都可以植入进去。那这个时候，原来传统的电影宣发到了这部电影变成了一个户外嘉年华的活动，它这个是个商业活动，它是可以挣钱的。因为你给本地的旅游资源，给本地的俱乐部带来用户了，有流量了，有内容，有用户了，为什么不能变现？ 不是靠门票去回收成本了？ 对，所以我们汽车之间可能会有自己另外一套的盈利模式，就是电影是不是一定要通过院线来挣钱？啊，就这个东西其实是电影圈里的人很多人在探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其实今天可能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往前多走一步，做个尝试。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下半年这个电影的这个上映。 对啊，9月份或者10月份。 那这个啤酒回到这个品牌，就是你们的第一次融资或者说发起，应该也是跟这个圈子有一定关系的。 对， 刚才说到 这个关系非常大。因为我和这个8000米的创始人老徐，我们帮助这个电影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实际上应该要回归到自己的初心了。就是真正我自己喜欢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啊。最后我们再分享，我喜欢最后。 We should heed a certain cause, 'cause the world, it seems, is right in this line. 'Cause there's a chance we're taking in needing our own lives. It seems we need nothing at all. I used to feel that I should give away my heart.Dying there, and it showed that we was heeding us there. We are the

就我为什么要做费雪的四个理由。 嗯， 第一个，用户所需，来自于真实的用户的需求。第二叫做能力所及，就我确定以我的阅历我的能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第三个叫兴趣所致，你对这个事情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热爱，你就充满了动力，有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灵感会迸发出来。最后叫做幸福所向，工作加生活最完美的结合就是你要在这里面找到你的幸福感。 这是创业者找创业方向的这个依据。 但是很多创业者往往都是从兴趣所致开始，尤其是户外行业。 您这四个总结是不是也来源于这过去四到五段的创业过程？ 是， 又回到第一次创业的起源了，回归本源了。 没错， 发现那是你的兴趣 啊。所以从我们开始之前的创业的不成功，然后到我们做社群、做咖啡馆、做众筹，到了我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能干的事儿，并且来源于真实用户需求，锁定了一个目标之后，我们社群里的很多，尤其是我们咖啡馆里的很多股东，他们就在鼓励我说不要等了，现在立刻马上启动，大家来给你众筹，把你这个项目前期需要的这个种子孵化，这个项目的资金大家用众筹的方式先给你实现。没关系，因为大家就是看好你这个人。只要这个人没错，即便是这个项目没做成 OK， 实际上当他再做下一个项目的时候，他的成功率会越来越高。就像我上一个项目做得不太成功，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中间用了2年的时间去做准备工作，去调整，去学习，去实践，我才决定在2016年的5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其实这个时间点也是我拿到费雪的啤酒的商标证的时候， 刚好1周年啊， 一年半的时间，2014年的12月份 到 注册的， 到今天是一年整，到现在这个时间 啊，到现在是一年，对， 所以当时拿到这个第一轮，大家给你的这个为数可能不算太多的这个种子融资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前面所有的这个经验，包括这种失败也好，成功也好的这种经历，或者你的心态有清零吗？就是做好重新开始的准备过吗？ 其实我倒不认为是去刻意去清零啊，我觉得前面的东西啊，所有的东西就摆在那清清楚楚，你以前走过的所有的弯路，你所有的坑，其实它是越来越清楚的放在你的面前，让你再往后走的时候，每走一步你回头看一下，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起停下脚步，随时随地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你走了那一步到底对不对。我觉得现在的创业不要想着天天迈着大步往前跑，一融几千万几千万，钱越多有时候死得越快，小步快跑 要快，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现在对我费雪来说就是小步快跑，即便中间犯了错，我也有足够的时间，我有掉头，我改错。 所以从小步快跑逻辑来看，去年拿到这个种子，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要准备开始迅速下一轮了？ 对，现在比较正式的要发出一些这个跟一些机构发出这个天使轮的这个融资的申请。现在有差不多有7-8家吧，因为前段时间有几个媒体啊，包括路演的频次也比较高，7-8家都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因为大家给我聊天的时候的反馈，就是第一反馈就是所有的投资人都已经接触了好几个精酿啤酒的项目，但是有些人还是比较谨慎，为什么没有投出去？就是突然间出现了大量的精酿品牌，反而让投资人觉得不知道该投谁了。投过的那几家，为数不多的几家，还没有跑出下一轮的那个节奏，中间是一个很长的空档期，就这段时期内很多投资人都不知道该投谁。听完我们费雪的这个故事，我们是把 跨界， 对，我们是把这个啤酒在背后贴了非常这个有运动文化也好，或者其他的文化也好的那种标签，对，社群的这个标签，他们会觉得哎很新鲜。 所以这个项目未来的可能性有很多，它可能啤酒走通了，也有可能其他的路径也走通了。 啊。 但是啤酒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要坚持一直 入口级的产品、 嗯，入口级产品。 因为现在大家的流量成本都很高， 嗯， 很多人都是要花钱去买流量。那我们费雪啤酒，它就是流量的入口。 嗯， 我们不光用这个产品来抓流量，我们还要通过它去盈利，还要通过它去挣钱。 有可能会未来想设想，就是在把这个产品做到一定程度过后，再去做延展的其他产品吗？ 有这个计划，但现在还不方便说。 嗯， 这个产品一旦等我们的费雪在我们的精准用户当中形成了这个知名度啊，它的美誉度也好，包括我们的渠道的建设全部做完之后，我们费雪会去孵化这个产品， 嗯， 会更加精准的服务运动人群。那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这个费雪啤酒的这个项目。嗯，我们在做啤酒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会去跨界的去链接，比如说草原音乐节，比如说这个阿拉山英雄会，因为它是越野车主的社群， 嗯， 啊，包括班夫国际电影节，因为这是整个 运动 中国运动发烧友的电影盛会， 是的， 啊，包括像一些非常有这个极限特征的这种赛事。像啊，玄奘之路、八百流沙，像这个，很多这个在国际上也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种极限赛事，那我们都会积极的参与，包括我们也在水上运动， 嗯， 帆船、潜水、赛艇，啊，我们现在都已经介入开始赞助参与活动。但是我们费雪不是单纯的品牌打法，作为一个传统的品牌，百威、嘉士伯，有钱，红牛有钱，我就玩品牌。我就可以用钱砸很多运动项目， 嗯， 但是我们费雪在和这些品牌链接的时候不能用这种玩法，我们都是和产品捆绑在一起。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和班夫电影节要合作，班夫会和我们费雪定制一款班夫主题的啤酒， 嗯， 这个酒会和他的电影节的门票捆绑在一起预售， 嗯， 因为用户已经有这个消费习惯了，预售到了现场，到了电影院的门口，当你兑换门票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现场领取啤酒。你看完上半场很自然的出来，大家休息有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坐在门口我们费雪的小小的迷你的酒吧里，大家聊着户外的故事，聊着影片，喝着费雪的啤酒。其实这个模式并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年了。 所以不管是从这个大家喝这个啤酒到喝这个精酿啤酒这个转变，还是说户外运动的人群在越来越多，还是说刚才您说到的我们在滑雪在户外电影的这个场景中慢慢的习惯去喝啤酒，其实这都是一个消费升级的一个 对 一个维度啊， 对，消费升级， 各种各样的渠道的消费升级。 对，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费雪的这个原浆精酿啤酒，跟我们的运动人群，跟我们的运动文化，跟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营销的模式，跟我们的品牌的传播方式，我觉得这几个维度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会发现你会让用户很舒服， 嗯， 他很自然的就去接受你的产品， 嗯， 他会很认同你的品牌文化，这时候你发现你在做市场的时候就很容易，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摆在你的面前， 嗯， 不像现在很多做移动互联网流量不知道去哪儿买， 嗯， 不知道该花多少钱去买流量，买来的流量你的留存多少，你的这个包括很多走会员制的他没有复购，9.9买一次尝试完 OK 我再也不会去了，他觉得不好玩没意思， 嗯， 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啤酒很多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喝了一次之后他就对这个口感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 嗯， 他在喝其他的品牌的啤酒的时候他都觉得不好喝。 这个不是夸张吧？ 真不夸张，因为我们在线下我们真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大概有超过20000个用户跟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嗯， 测试，这个口碑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啊。到今天为止，真的我还都没有听到有用户说这酒不好， 嗯。所以今天跟王总聊天啊，我觉得给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您的这个用户思维、场景思维以及这个社群社交的这种思维，其实是最先的，而不是说我想去生产一个产品，我去按照传统的这种通路去走啊。 对， 他是已经把各种的这种想可能性先想到了，然后再去找到各种玩法。 对 啊， 是因为我已经提前2年我做了社群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未来所有应该说大多数创业或者说互联网创业都需要去做的这种 思维。 我不知道对其他的行业适合不适合或者作用有多大，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么激烈的这个创业的这种气氛下，把社群和众筹这两个工具用好，那真的是从零到一会让你有一个非常稳的一个地基。 这个 是我非常确认的一件事。 是， 无论你未来想盖多高的楼，至少我觉得把这两个思维，一个是用户思维、产品思维，众筹加社群这几个维度的东西你抓好、做好、用好，我觉得这个地基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稳。 这个不但用于这个就是零起步的创业者，而且同样适用于这些传统转型的啊，想转型互联网的。 对，很多传统往这个移动互联来转型，我觉得也要把这个社群要做好。 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个费雪啤酒的故事，而且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喝的啤酒。我们觉得接下来如果大家对这个酒真感兴趣，就去，因为那个咖啡厅是在哪儿？是在望京。 OK， 那我接下来这个做个广告啊，我们自己有一个运动主题的咖啡馆，叫八千米咖啡，在望京的方亨国际大厦，一层二层啊，面积够800平米。那这里面不光是可以喝到很好的咖啡，也可以喝到我们费雪的啤酒。那我们这里还可以做很多社群活动，企业的活动都可以在我们这做。当然如果说你不在北京的话呢，在外地可以在5月10号以后，我们会在行装户外，8264户外、7+2那个户外，还有这个哈驴户外，包括绿野这五大户外平台，我们都会在10号左右统一的上线，开始预售我们的费雪啤酒。 因为啤酒这个精酿它保质期很短。 是的，我们这个酒只有28天的保鲜期。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买标致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到店购车即送行车记录仪。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先头客栈的掌柜的封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九五九。